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首先带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中伏的最后一天，受到高空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我市还有雷阵雨天气。雷阵雨发生时伴有7到8级短时大风，局地或有冰雹出现，请大家继续注意防范。明天进入末伏，一年中最为潮湿闷热的天气将逐渐缓解。而在明天，影响我市的冷空气势力减弱，它的影响范围呢在西部北部地区，那里会有雷阵雨，也请西北部的朋友注意防范雷阵雨带来的不利影响。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因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在今天科创在线的环节，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呢，主要有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揭晓，智优价联固态电解质问世，中国翻版金牌背后藏着黑科技。那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今天是周一，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还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另外还可以抽取现金红包。那今天呢，我们在稍后面对面的科创访谈环节和大家关注的话题啊，跟这个地铁开便利店有关。就在7月份的时候啊，咱们北京有3个地铁站是开通了便利店啊，大家可以在里面购买一些自己需要的一些日用品呀，或者是一些食品饮料啊等等。那么对于这件事情您怎么看？那地铁便利店呢，您通常如果去的话啊，可能会需要一些什么东西啊？有没有遇到在坐地铁的时候需要买东西着急但是买不到的情况啊？那如果对于地铁便利店的建设您还有什么样的建议，那这些内容呢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的交流分享。好，首先呢我们就来关注科创资讯，看一看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排行榜于近日发布了。那今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企业的营业收入约为31.7万亿美元，比去年下降了5%，净利润总和为1.6万亿美元，同比大幅下降20%，是2009年以来最大跌幅。沃尔玛连续第8年成为全球最大公司，中国的国家电网公司上升到了第2位，亚马逊呢首次进入前3，苹果公司前进到第6位。而在盈利方面，苹果以574亿美元的利润位居榜首，沙特阿美呢紧随其后，以约493亿美元的利润位列第2。今年的榜单当中，中国大陆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2年居首位，达到135家，比上一年增加11家。加上台湾地区企业，中国共有143家公司上榜。那么今年美国呢是共计122家公司上榜，比上一年增加了1家。好，再来关注我们说这个现在新能源车呢是非常的火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个在新能源电池领域的一个新的创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团队设计并合成了一种同时具有成本与性能优势的锂电池固态电解质，从而打破了固态电解质材料生产成本和综合性能难以兼得的瓶颈，让全固态电池的商业化不再只是遥不可及的理想了。传统商用锂电池采用有机液态电解质，那么热失控之后的起火爆炸问题成为一大安全隐患，而固态电池中的固态电解质可以杜绝液态电解质带来的易燃、易爆炸和漏液等问题。 但是呢，固态电解质的原材料成本非常高，也成为它商业化制造的巨大挑战。为此，咱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团队设计并合成了一种新型氯化物固态电解质氯化锆锂，其在电子电导率啊、可变性与高电压正极的相容性方面，很好地继承了氯化物固态电解质相对于其他固态电解质的一个优势，让它组成的全固态电池的循环性能远远超过基于硫化物和氧化物固态电解质的同类电池。那么这一研究成果呢，也为商业化量产全固态电池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该团队负责人表示，全固态锂电池的商业化将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有重要意义。那么在新能源电动汽车领域，全固态锂电池可能会是安全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8月8号，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上，中国代表团旗手苏炳添呢是入场。那么我们昨天很多朋友也看了这个闭幕式的转播。这个夏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呢是共收获38金32银18铜，奖牌总数88枚，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二。431名中国代表团运动员以出色表现，向世界展现了自信、奋进、不断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在高科技手段下，金色五环升腾在了舞台中央，焰火喷射，全场沸腾。那这是非常时期重启的一届奥运会，约11000名运动员在33个大项、339个小项中向世界展现了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坚定决心。他们对于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追求，让全球呢为之振奋，也为之动容。那么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评价啊，说本届奥运会呢是一届希望、团结、和平的奥运会，也是一届前所未有的奥运会。当然奥运会背后呢也有很多科技助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在中国翻版金牌背后藏着的黑科技。近日，复旦大学呢收到一封来自中国帆船翻版运动协会的感谢信，信中呢也表达了对该校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高级实验师朱谦及其团队的谢意。在东京奥运会女子翻版比赛中，中国选手卢云秀夺得了冠军，赢得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第20枚金牌。中国翻版乘风破浪的背后，就有朱谦团队的身影。朱谦表示，团队呢主要关注两件事，一个呢是风，一个是流，流动的流，也就是海面上的风速和风向的变化，以及在同一个赛场不同位置的海水流速和流向分布差异。团队的任务呢是在比赛开始前把赛场环境、水文信息掌握透彻和分析清楚，给教练员和运动员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分析和科学预测。由于正式比赛时不可使用任何监测仪器，那么早在2019年7月，朱谦团队呢就已经来到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江之岛的比赛现场，开始相关的勘察工作。2个月时间里，他们天天泡在海上进行监测和数据采集。朱谦说，只要是海上运动，就都和风和水相关，都需要掌握水和风的规律，谁能掌握他们的变化规律，谁呢就能抢占先机。协助中国代表团夺运，这个奥运夺金呢，并非是自己工作的终点。朱谦也表示，不断地推进水文监测相关技术的迭代，这才是团队的长远目标。所以我们说，在运动员夺金的背后哈，不只有运动员教练员的辛勤付出，那也有一些相关技术团队的技术支撑啊，在这里呢也一并表示感谢和敬意。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哈，跟大家进行聊天互动。您呢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进入我们的节目科创中国，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就是说我们地铁便利店啊开始 出现在大家的这个视线当中了。那如果您对便利店提一些要求或者是一些想法啊，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看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的听友北京五号线他说啊，老方抓新药，跟上时代发展，提供适合出行人群的需要。的确啊，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咱们北京呢是在地铁当中有过这样的一些商业服务哈、啊、比如说当时可能是以出售这种报刊啊杂志这样的形式比较多。我们一会儿的访谈环节也会和大家介绍到相关的内容。那宝姐姐说呢，一定要卫生便利。的确，这两个要素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另外，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也会在聊天室当中哈、啊、用文字的方式来回复大家。那最后再关注一条科创资讯吧，来看看腾讯推出的游戏喂饱双减双打的一个新措施。近日，腾讯发文称，为进一步加大未成年的保护力度，将从《王者荣耀》开始试点，逐步面向全线游戏推出双减双打三提倡新举措。包括将未成年用户在线时长限制从非节假日一个半小时降到一个小时，节假日从三小时减到两小时，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也就是我们说的小学生，禁止在游戏内消费等等。那这样的一些政策呢，也是尽快落实，希望能够更好地保护我们的未成年人在接触游戏的时候能够时间尽量的少，那对于未成年人的一些游戏选择也是更有针对性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接下来呢，我们在科创面对面的板块继续和各位聊呢是有关科技创业方面的话题。今天呢来到节目中的二位朋友，一位是我们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欢迎张燕。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 IT 科技财经作家邢克，欢迎邢克先生。 啊，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聊一聊开在地铁里面的便利店啊。最近呢，我看到北京地铁官方微博发布呢，北京地铁三处便利店试点开始营业，这也是自2004年之后呢，北京地铁迎来的首批站内的便利店。这个所谓的站内的便利店呢，就是我们还没有从地底下钻出来啊，下面就有商店可以进去买东西了。 是， 而且呢，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便利店呢，都是这种连锁品牌式的便利店。现在便利店呢，在互联网的这个势能的影响之下，其实它里面很多的技术呢是偏向于用网络的配送啊，但是我发现它的这些实体站点的这个建立呢也越来越互联网化，在很多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呢也都出现了。今天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地铁里面开店这个事儿。我先跟二位分享一下，其实我之前去国外旅行的时候，比如说去日本就给我留下一个特别深的印象。便利店随处可见，比垃圾桶都多。 就是尤其在他们的这种大型交通枢纽，我们知道日本的那个像地铁、城铁，然后像火车，他们接驳是非常方便的。在这种大型的枢纽当中，你会发现全是商店，有什么药妆店啊，然后刚才像玉龙说便利店啊，然后各种各样的商店，琳琅满目，你就跟觉得是在逛街一样。 对，我刚才说垃圾桶，我突然想到日本大街上没有垃圾桶，垃圾桶都在便利店里， 因为便利店太多了。 对对对对对，邢克先生怎么看北京地铁开始设立便利店这个事儿？ 其实啊，如果在北京待了十几年以上的人都知道啊，其实最早的时候北京地铁里是有便利店的 啊。什么时候？ 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是有便利店的。那时候便利店最核心，第一个卖报纸 啊， 然后再卖一些水，但其实也有一些比如像面包之类的哈也会卖，但是核心的产品是这两样， 就是品类相对单一一点哈。 对，就是后来哈，我知道就是大概现在有点记不准，逐步的哈取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地铁人太多了，因为他卖东西他要占地方。我记得以前在西直门那个地方哈，因为那时候转车开始的时候转车是要出去的，又才重新进一次，他重新检测票，那检票的地方刚好又是卖报纸的， 就造成了拥堵。 对，早期的时候最开始比如零几年，比如说2002年、2003年或者更早一点的时候哈，因为来北京的人当时还没现在这么多。 嗯， 那个时候你发现那里其实挤哈，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挤是挤不过去。 嗯， 就你根本就过不去，那时候挤只是人多一点，你不能跑。 嗯， 就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那时候挤其实所谓挤通还是通的。那么随着人流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发现卖报纸的一旦站在那儿，那这个地方就可能有点走不过去了。那可能2005年、2006年随着人多之后就会这个情况。再后来人再多的时候，尤其是你看看地铁变成封闭式的之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看看所有人都像跑似的使劲走，那这个人流量非常大。如果中间有一个人不小心走慢一点，你发现这个都会拥堵起来。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概念之下啊，我认为便利店的取消跟这个人流的快速性有关系啊。但是反过头来我思考的是什么呢？ 嗯， 我们的效率为什么呀？效率是为了什么呀？ 为了方便，为了舒适。 对，是为了人生活更舒适，对吧？但是在北京打拼的很多人其实最后你变成工作的机器了，就你一天就要使劲往单位跑，哎，等了很晚了使劲往家里跑，那你跑来跑去干什么呀？ 你怎么这么了解我的生活呀？ 对， 大家生活都一样是吗？ 对，就是说，所以我觉得哈，实际上最后哈，我们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也应该开心啊，也应该、嗯、也应该快乐呀、啊 嗯。 所以我是认为北京这一波的操作哈，应该说是真正回到了一个，就是让我们上班下班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应该往这上面来。 您刚才说那个呀，什么卖报纸的呀、 嗯、 我觉得那就不能叫便利店，那就是个摊儿。今天我们说的人家真的是一个店。什么叫店？就是里面有高科技的这种陈设，里面卖的东西是让你在各种感官上是有享受的。 对，我觉得这个词非常好， 便利。 就虽然以前也有便利店哈、 嗯， 以前只那个名字叫便利店、 嗯、 实际上是叫小卖部，准确的说是小卖部、 嗯、 所以科技哈，怎么让为便利，比如现在在地铁里卖东西的地方其实都不需要售货员的， 嗯， 其实都是 自 动在卖，对吧、 嗯、 所以自动在卖呢，它就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成本的问题，比如说以前呢，为什么比如在地铁口哈、啊，它是卖报纸或者是这一类的东西呢，就是一个原因，就是要么哈它有比较高的利润，要么呢就量特别快。但如果说量小了又是必须的，那也没有人卖。那么如果今天哈、啊、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得到解决。 嗯， 比如说在地铁里哈，有些人啊，假如说他身体不舒服哈、啊、他可能需要喝水。但是呢你现在出门的时候其实带水有时候也不是很方便。 嗯， 但是你真卖水的话可能不挣钱。那现在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有个电子设备去售卖这个水的时候哈、啊、就解决那种紧急需求，提高人的便利性的这么一个目标。 嗯，不光是这个水，我前两天坐地铁我忘戴口罩了， 嗯， 然后就发现那个在安检的那个机器旁边墙上就有一个自助售卖口罩机器、 哎、 这个就是应急，1块钱扫一个，非常方便就可以戴了。 对,、嗯 啊、 对，所以类似这种哈，就说我按照季节按照这个时令的情况啊做一个快速调整，那么所有这些哈其实都跟我们今天的技术跟数据都是有关系的。 哎，那说夏天的时候地铁卖大兴西瓜，然后到了秋天然后卖苹果大桃，对吧？季节限定款， 进了农副产品专卖店。 这种哈，我觉得其实他要考虑两个事儿，就是第一个事儿是什么、 嗯、 就是说你的便利，这个便利是指你行程上的便利性、 嗯 嗯、 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假如说比如说卖西瓜哈、 嗯、 你在地铁上有可能会对别人不便，反正你是方便了， 卖西瓜汁儿， 对， 再榨成汁儿、 对，你比如说你像果汁之类的，尤其是多少有点包装的哈、 嗯、 这样的话哎，就是就会变成可能性。 是、 嗯、 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哈、啊、我首先反思了一下，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意识到原来北京的地铁是没有便利店的，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一直没有这个东西，好像我们慢慢的这个需求也被抹杀了， 司空见惯了、嗯、觉得地铁里面就应该 是，对，因为我们对生活、啊、 就是很干净的， 缺乏品质要求，习惯了这种劳累和老黄牛模式开启了。主要是 我一看这新闻我开始反思，说哦，原来可以像比如说像日本或者像其他国家一样、 嗯、 我们的地铁里是可以有这种便利店，而且这次我看到他非常用心的是选了3个地方进行试运行、 嗯、哪儿呢？ 而且是通过公开评比方式，分别是咱们5号线的和平里北街，6号线的青年路，7号线的菜市口站、 嗯、 这3处是开始了便利店的试点，而且3处呢这个还各有分工。你比如说6号线呢，它呢是属于哈，比如说甄选全球非常便利的餐食啊、方便食品啊、饮品啊，以这些为主、 嗯、 7号线的呢它是京东便利店，就是主打智能 能，比如说可以有旧衣回收啊、文件打印啊、手机维修啊这样的便民服务，还有刚才像邢克老师说的有免费热水、免费充电、免费存包这些服务。那五号线呢，它是罗森便利店，里面有比如说比较高级一点的哈，这种冰皮月亮蛋糕啊、冰面包啊这种网红甜品，它是针对不同的站点有不同的区分的。我觉得这种细致化的设置也挺有意思哈。 对， 嗯， 我认为更多的这个公司哈参与进来， 嗯， 就步骤别太快，但是呢频繁的多做一些就是试验 尝试， 然后对让用户更多的参与进来。 嗯， 因为你上班下班哈，当你真的把它当成生活来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开通自己的脑筋。比如说我进地铁的时候，我早上进地铁的时候我需要什么，哎，晚上我回到家里，比如说在最后一站我出站的时候应该拿什么。 嗯， 哎、 嗯， 如果这些东西逐渐逐渐形成规律的话，那其实我们比如说有些快递现在你看看都以前送到家里， 嗯， 但是对于上班族来说送到家里不方便， 没有人收。 但如果说哈放在快递提留点，那有可能离你家稍微远一点，那能不能比如说他直接送到你最后一站，对吧？你离开地铁最后一站，那里有一堆柜子在那儿，然后从那出地铁的时候，刚好这一兜子提溜回家。 嗯， 然后你还可以定制哈，我回家如果我每天是经六点钟左右经过这时候哈，那快递员每天五点半给我放进来就行了，这样也保证这个产品有一些时令性的产品哈，它的新鲜性啊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是觉得哈，就是不把它当成一个卖东西的地方， 嗯， 而是它是我们围绕我们一整天生活或者整个一年的生活里面的一些加油站。 嗯， 哎，要想实现这些目标，背后肯定是有我们的这种，比如说客流数据啊， 嗯， 我得了解大概率的这种数据，它的一个形成情况，它的一个需求情况，是不是可以跟市民做一些调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再引入一些相关的这种科技公司啊，或者是一些这种服务商啊，激发大家的活力，让咱们的地铁环境能够更加的舒适和便利。嗯， 对，我觉得是跑起来。所以互联网就是什么，它没有我们说啊先试一下啊再怎么样成熟一下。就互联网在早期哈，00年前后有一个词叫永远 beta， 就是永远在测试， 嗯， 就它永远没有成熟的时候。 嗯， 所以呢就是引入一定的市场竞争机制，就说我不希望哈它某一个站点说啊这个站点就是谁谁家包了 啊， 而是说引入几家哈，看看谁家能够把用户的服务做得更好， 公开评 价，嗯，由市场来啊做出最后的这个选择。 哎，我跟你们分享，我认识一个人啊，这个人呢， 嗯， 是一个东北小哥，我也是偶然间的机会呢知道， 嗯， 哦，原来他是一个开便利店的。 嗯， 他呢是怎么做啊？原本开始来北京呢就开小卖部，后来觉得哎不错，可以从一家小卖部呢变成两家。 嗯， 觉得呢小卖部呢不如便利店啊那种装修看起来时尚更现代，于是呢就把它做成了便利店，一开始里面就卖点什么香烟、瓜子儿、啤酒，就卖点这种东西。后来觉得，哎，怎么经常有上班族中午到这儿来买方便面？那要不然干脆我给他们加点餐吧，就加一些餐食。 嗯， 他就开始卖那种简餐。然后又过一段时间，发现，哎呀，这个附近上班的老问我说有没有拍照的，有没有复印的。然后又在他的店里又加了什么公共的复印机啊，又什么自己拍照的那些东西啊。结果他的这个店呢，从两家后来变成了八家。就当时我认识他，这都是几年以前的事情了，已经在北京开了八家便利店，然后还有更多扩张。然后接下来呢，还会在他的店里加什么洗衣的服务，就是收快递的服务，就是您刚才说的一样，就真的有些人在便利店当中，他是看到了商机。而且呢看到了之后立刻行动，其实做的也不错。我讲的这个活生生的案例应该是值得大家来去分享和学习的，真的是能赚到钱的。 嗯，按需求来提供服务是吧？ 对， 所以邢克老师看好咱们北京地铁的这些新的便利店形式重新出现之后的生机吗？ 对，我比较看好。因为如果要强调生活品质的话，地铁不应该只成为一个冷冰冰的就是快速跑过去的或者上班的一个通道，它也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生活气息再浓一点哈。 对， 嗯 嗯。那除了便利店之外呢，我们再来说说在您看来，如果地铁站再进行一些生活服务类型的扩张，还能做一些什么？ 就是说哈，一方面就是你把地铁当成一个体系， 嗯， 其实地铁的服务其实也应该延伸到这个周边， 嗯， 延伸到小区里。因为你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出行呢，就从离开家那一刻开始哈，去一直到单位，整个这个线条上应该是能够直接对接的。 嗯， 我们现在你会发现哈，比如说单车的话，现在其实 一方面解决了问题，一方面也制造了问题。 嗯， 就是你骑到那个地铁站去，你会发现你骑过去的时候那个地方啊，门口全是，然后堵得一塌糊涂。那么现在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呢？是说好，我有一个专门捋单车的那个车，就是把它又拉走。 嗯， 那我每次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都心疼，我说这不又浪费了一部分资源吗？对吧，你一方面你说人去了本来是绿色出行，这车不是绿色出行，你跟直接把人拉过去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是觉得呢，这种东西哈，就是实际上它是要把你出行的这个打通。那比如说我车站里面它的一部分空间哈，是人跟服务的交互的一个界面，它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时候哈，比如说你怎么样去出行，那如果说每一个人每天出行之前，假如说他手机上装了一个服务的一个软件， 嗯， 好，我出行的时候我开始做早餐的时候，这个已经可以感知到我醒了，我这动了。那一般来说哈，吃完早饭出去到地铁，这个时间相对是固定的。 嗯， 那这个固定的，那么比如说我的这个班车，我以多长时间在这个小区门口走，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啊，这个班车由人流来决定。 嗯， 你可能对于很多这个共享单车的地方啊，就不需要把共享单车全部开到那个地铁站里去。我认为像共享单车这种服务呢，它可能更适合这种低频率，然后呢去到那一些就是相对偏然后又能集中的地方，比如说小区跟小区之间的这种连接，因为它不是要求那种集中大量的，它是偶发性的，但是它还比较容易找到这个空间的地方，这可能就适合一点。但是对于地铁站这种就不适合，这需要这个把服务对接的更好一点。所以我是觉得哈，你服务就是现在把这个便利店开进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是说开个便利店，而是说地铁哈怎么样去延伸服务的问题。我觉得从这上面就打开啊，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窗口。 嗯，而且我也突然在想到哈，就是今年咱们雨水比较多嘛，包括河南郑州的那个大水不是也把地铁淹了吗？ 嗯， 那是不是像一些遇到了问题我们反思怎么解决问题，一些急救的这种设备装备是不是也可以在地铁这样的一个公共场所有所铺设，然后有所这个考量，我觉得是不是其实这些也是地铁能够提供它服务性的一个原因。 对，就是之前呢叫急救设备，现在基本上在地铁里面也都有了。 嗯， 这就是一个核心，就是因为上班族很紧张，偶发性的那种就是晕厥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 这种事儿哈，虽然发病几率很低， 但是 一旦 出现救命是吧？ 对，一旦发生的话，一个人你想，一个人如果因为抢救不及时去世了，那这个损失就单个人的损失那都是100万来计的。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了一下在北京地铁的三个站点啊纷纷是开设了便利店，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我们也希望呢这个尝试能够持续下去，在更多的站点呢表现出北京地铁服务的这个就很亲民的这一面，让更多的人呢在享受地铁出行的过程中呢能够更好的享受生活。那本期呢科创中国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 IT 科技财经作家醒哥先生，还有呢我们的另一位节目主持人张燕和大家开心的聊天，谢谢各位。那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接着聊。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步化发展。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100.6，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以下时间科创面对面的板块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相当的有时代感，而且呢，很富有科幻感。这事儿说的是什么呢？前段时间啊，在我的朋友圈呢，有人给我转了一个帖子，里面呢是好几张啊，这个特别漂亮的一位姑娘的照片，然后呢，她让我看啊，说这个怎么样，好不好看？我说颜值的确很高。她说你仔细看，看出什么问题了吗？我说没看出什么问题啊，就除了漂亮，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她说这你就没看出玄机来，是因为这个人啊，这个漂亮姑娘她不是真人，她是一个假的，是一个虚拟偶像。而且呢，现在啊，虚拟偶像在很多的一些娱乐公司啊，包括在网上啊，都已经成为了一股风潮，甚至有一些品牌呢也聘请虚拟偶像来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包括啊，咱们国家的这个非常知名的院校清华大学呢，都已经有了首个虚拟学生，这个学生的名字叫做华志兵啊。之前的媒体有报道，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虚拟偶像的前世今生和未来。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一位是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张燕，欢迎张燕。 大家好，玉龙好，我是张燕。 还有一位是 IT 科技财经作家邢克，邢克先生您好。 大家好。 虚拟偶像，你看我刚才说我那个经历啊，我见到那个就我朋友发给我那个帖子，哎呀，我觉得这姑娘真是好看，那个脸啊一点瑕疵都没有，乍一看呢绝对是真人，但是仔细看就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会长得这么完 美？ 就我们知道人的左右脸呢，其实天然是不对称的，对吧？但是那个人呢就相当的对称，相当的好看，眉毛是眉毛，鼻子是鼻子，嘴巴是嘴巴， 就想多看两眼是吗？ 对，但是后来人家跟我说是假的， 没有兴趣了， 索然无味了。 是，其实提到虚拟偶像，我特别不能理解，可能有暴露年龄感哈，在这儿。首先，偶像这事儿我就不太能理解，然后虚拟这事儿我就更不能理解了。我身边有跟我同龄的哈，最近真的在追星，因为一部电视剧，然后他喜欢上里面的一对 CP， 然后就不停的在追这个 CP 的行程，以及说他心中偶像代言的一些产品。 不理解的话， 我先考一下你们俩，你们知道初音未来是谁吗？ 这我知道，我们还都知道。 这是第一个在全世界范围赚上钱的虚拟偶像， 还开演唱会。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反过头来哈，就是你虽然不追求偶像哈，我想问你，就是说你会不会对某些自豪感，自己比如说有一个名牌的，不一定是包包哈，比如说很好的一个 iPad， 或者说是 电子产品， 对，你工作用的某种东西啊，或者一个话筒啊，我们做播音员的时候有个非常好的话筒，你会不会因为有这些东西哈感到自豪呢？其实只要有自豪感哈，我这个点我就找到了。这人类哈，自豪感是什么东西啊？自豪感其实是人生存的一种依靠。就人为什么有自豪感呢？其实是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潜在竞争的一个标签。就是说，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两个狗，因为我们先举狗的例，比如两个狗在一起哈，抢一个骨头，你认为狗上来就抢吗？ 它要观察是吗？ 对，两个狗哈，稍微聪明一点的狗狗上来都是比声音 啊， 看哪个狗的那个发出的声音更低，如果这两个声音非常接近哈，它就会咬一次。如果有一个狗的声音明显偏低的话，另外一只狗就乖乖的走了。 看谁的气场更强。 对，就是这个声音低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体力更好。所以呢，如果比如说那里有一个好东西，别人跟你抢的人啊，一看，我看人家一只手跟你推到十米开外去了，你还跟人家抢什么呀？所以这叫什么哈？这叫标志性，就是动物界哈，就用这种标志性的声音呢，比如说有一些是长漂亮的尾毛啊，这些情况来直接区分自己在动物界的地位。这个地位呢，降低了动物之间竞争的这个直接代价。那么人也好，人实际上是通过自豪感，通过偶像这个东西哈，来降低社交当中所谓竞争的这个成本的。这咱们先从一个社会学的角度哈，先给个引入。那反过头来就是为什么要有偶像呢？你看。是第一个就是，我认识谁谁谁。 如果你认识一个很厉害的人，其实潜台词是我也可以，对不对？我也好像也厉害一点，至少比一般人厉害一点，我能用得起某个偶像的东西，那当然比那个比认识要低一点哈，但比你用不起的人来说我也要好一点点。 那比如说我要是有个驴包，难道我就有没有驴包的人我会比他好吗？ 他心里会有这种感觉， 心理感受是这样。 就是说最早呢是什么呢，是因为动物界呢它写在基因里的，比如这个声音低的哈，它不是学会的。这个狗它不是说两个狗有个狗妈妈教它说低声音的你可别惹它， 长低声部。 对，中人哈可能是要妈妈去教哈，狗这个东西是写在基因里的，就它出生的时候它就知道。那么人其实有很多东西也有本能性，但是文化呢是从本能里面延伸出来的，所以我们的自豪感、品牌这些概念哈，本质上跟狗狗这种标签性的这种动物界的作用以及在人类社会的作用它是等效的。所以人要靠这个东西来降低社会的竞争成本。比如说你为什么要比别人厉害一点，因为你希望在争取一个工作机会，你能够花更少的精力去获得它， 减少竞争， 对吧？ 是吧？ 如果每一次都要考试的话都要准备，那你想你每一天上班都要准备一次的话，那你太累了，每个人太累了，对吧？所以你需要让领导觉得哈，哎呀，他昨天做的挺好，所以有个标签贴在这儿，今天不用考，先用它。这就是我们人类社会用标签的方式来降低社会成本的一个方法 啊。这也就是大家喜欢去考名校，然后名校的毕业证非常值钱的原因。 对，它值钱一些，他选择的时候，那么可能那个人力资源更愿意哈去选择它。所以他就不需要说啊，每次都要考试，每次都要去比。 那这个和偶像有什么关系呢？ 好，偶像其实它也是类似作用的，就是它在就开始我们是社会性哈，是在比的时候出现，但是你会发现比啊，它存在两种比法，一种是什么呢？是你想要一个东西到社会上去比，对吧？更多的时候，随着我们人私生活就个人生活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会在自己心里哈，其实也产生类似的支撑，比如说你想获得一个东西。一方面你去买它，另外一方面其实你想一想也就可以了。就有很多人买一个东西可能想着想着哈就没买，但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对吧？ 就是我们买东西有的时候有一种冲动，我们说冲动是魔鬼，你压一压可能这东西就不买 了。对，就是实际上是人参加这个社会活动和心理活动，我们可能以前认为是不一样的一件事啊，但其实它两个之间是非常一样的。因为为什么是一样的呢？其实人在思考一件事的时候哈，比如说你在想，哎，我今天要上班，其实你脑子里动用的这个回忆的这个脑区和你去上班的时候哈，在上班路上遇到的真实看到的东西，其实它很多是同一个脑区在工作。这是心理学里揭示出来的哈。这就说，哎，人类在脑子里想的时候，所以一些虚拟化的东西脑子里想一想，它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弥补你去参加真实生活真实社会里面那个成本更高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啊，就是说由于缺失了你获得的一部分弥补。 难怪呢，我就经常上网看一些我买不起的车，看一看我就觉得挺爽的。 想一想，看一看就 觉得 有了。 你在看的过程中啊，你脑子里也会想，哎，这车应该怎么开啊，对吧？ 对， 就是模拟驾驶这一系列的事儿啊，就是人脑子里有个叫镜像神经元的东西，其实它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你这种跟真实社会打交道的一个情况。 可是偶像他毕竟不是车呀，我也不能去驾驶我的偶像啊， 对 不对？ 所以我比较支持张燕这个，但是我是长期的支持。就现在有很多热哈，其实最近有一个词不知道你听说过，叫元宇宙。元宇宙其实跟这个偶像这个东西是有关联性的。那怎么解释这些事啊？其实对于偶像这个词，刚才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来探讨这个偶像和人的标签这些东西关系哈。那么任何事情物极必反，就是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世界上，我们是要跟真实的世界去打交道。那么打交道的过程，我们跟世界不停地去体验，去打交道，然后又提升体验，体验的更多，然后我们产生舒适感，对吧？我们才觉得哎呦活着有意思啊。这是我们一个人哈这辈子要过的一个过程，就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技术发展会怎么样呢？就是刚才说，哎，这个标签性能可以降低你的这个成本啊，但是这个东西不能走极端啊！如果你生活中的所有的事儿全部不要了，全部变成模拟的时候，那这就是一个极端的情况，对吧？当然现在有很多人在争议哈，他认为说我们就是要到一个完全虚拟的状态，那你人性得到一个无限大的释放， 那会不会是这样的？你们先猜一猜好，然后我给出我的一个看法。 嗯， 就你觉得这种虚拟的东西哈，就你是非常不满意，对吧？玉龙，你对这个，比如说你觉得这个虚拟的东西，你是几成看好呢？你认为未来，比如说这华智斌这种哈，或者其他甚至生活中的偶像，你买回来机器人之类的，他就完全变成你哈，特别能依靠得住的这么一个真实的人一样看待，你对这种趋势你的支持度是多少呢？ 这个事儿我这么跟您讲啊，就首先我个人不看好，然后我也不支持。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尝试过在田野中奔跑，并且呢感受到田野中奔跑的那种快乐。 嗯， 有很多人呢，他是没有去过田野，他生下来就在铺好的柏油马路上，所以你告诉他说这个柏油马路 很美哈， 对，就是柏油马路就是生活的真实状态，甚至将来我把柏油马路给你换成玻璃板可能会更好，他们会觉得嗯，那也许会更好，但是因为他们真的没有去过田野，所以他们不知道田野的好。而我知道田野的好。 对，就是因为在互联网里哈，其实还有一大批啊跟你们俩不太一样的人，就是他把虚拟化啊看成一个就像一个最高指示似的 终极目标。 所以最近看什么叫元宇宙哈，元宇宙我们如果简单的说，就是比如说我们看镜子里的那个人，镜子里的那个人哈，怎么看他都跟真人一样，比如我们自己，或者通过镜子看另外一个朋友，但是呢镜子里的那个像跟我们这个世界是不会发生相互作用的。 是， 那么但是呢虚拟的人认为哈，将来我们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全连在一起，那就变成了什么呢？你只要多一面镜子，你就多一个世界。那这个很疯狂啊，因为你多一个镜子多一个世界的话，你想创造世界的这个就容易多了，对吧？当然我说的这个例子哈跟真实的那个元宇宙有点区别啊，但是用这个比喻去说的话是很能，就是很能形象的把这个道理说出来。我其实是对这个虚拟化，我是从专业的角度长期来看我是非常不看好的。我认为人呢，人跟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人是跟真实的世界相互作用才是人存在的一个基础。其实也有很多哈科学上的实验表明，就是说人的思考假如没有引入真实世界的这些刺激的话，你只是思考，其实我们现在不是很多谈内卷吗？其实思考也会内卷，就是你思考来思考去哈，如果没有外界的信息给你补充进来，这个思考的过程是在退化的。就它的有效的信息量哈，是想着想着你忘了的外面的这个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变成什么，就越磨越光滑，它是缺乏细节和缺乏这种质感的一个东西出来。如果走向极端的话，它其实就变成一个虚无，对吧？ 刚才醒哥老师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小时候学过一篇文章叫想和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很多人他只停留在想，但是我们不光要想，我们还要去做。我觉得我为什么对这个事情有点反感，就是因为我在跟周边的人在谈话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说现在20多岁的一些年轻人非常喜欢宅，就是他可以不社交，然后他可以不出去，比如交谈男女朋友去谈恋爱，他只要宅在家里，通过一个电脑，通过一个手机，就可以跟好像外部的世界发生联系。这让我想起来觉得特别可怕，因为我一直以来认为，不管是说将来跟交朋友也好，或者是谈恋爱也好，这是人到某一个阶段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但如果我们的年轻人都不喜欢这个事情了，就像刚才玉龙说的，他觉得柏油马路很好，我不需要田野了，不可想象。包括虽然我们都不看好，但是数据上就是在显示咱们2020年的中国动漫行业总产值超过了2000亿元。这背后有大量的年轻人，比如说像 B 站呐、爱奇艺啊，或者是这些一些这个互联网网站，他们其实在这方面打造了很多虚拟偶像和这种虚拟文化的这种影响。我觉得这些影响可能是我们要考量的，也许在他们看来觉得你看偶像他不会翻车啊，虚拟的他是受我们人类来控制的，我想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非常听话，同时他又能创造很多的价值，他又能引领很多人赚来流量，赚来粉丝，赚来眼球，甚至可以带货啊，卖东西。这好像看来从商业角度来讲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 对 对， 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两部分来说，就先从商业的角度来讲，您是否看好它的未来。我举个例子啊， 我举个例子，就是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玩虚拟偶像，我认为商业化玩的最成功的就是美国的迪士尼。你看多少位公主，对不对？ 对， 多少卡通人物都是虚拟偶像，到现在为止他们还能够出来赚钱，我觉得这个特别的成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虚拟偶像这个生意应该还是会有未来的。 对，其实好莱坞现在也动用这个机器的演员哈，来做一些高科技的这个影片，它的好处就是不需要这个意外伤害险了，第二个是不需要培养这个人怕他跳槽了， 也不会跟你打官司。 对， 成本低。 从商业上讲，这个确实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个东西。 嗯， 那么边界在哪儿哈？其实这是一个边界在哪儿的一个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哈，当一个偶像都看不出他是偶像的时候，这个边界一定就到了。 嗯， 就你迪士尼培养的偶像，每一个玩的人都知道他是偶像，他不是真人。 嗯， 但是呢，现在其实是一个趋势是什么呢？大家非常希望哈，把一个偶像做的像真人一样，让你区别不出来。 嗯， 你认为他就是真人。 嗯， 所以我认为，当你把偶像做的让他的消费者都不知道是偶像的时候，这个就已经走到一个极端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是需要跟真实世界打交道的。 嗯， 其实是这样哈。其实刚才我们讲上一部分的时候，其实也是为这个做一个铺垫哈。就人在思考，比如说你在跟偶像消费偶像的时候，到底脑子里发生了什么？其实脑子里是跟真实的社会一样，它是做了一个类似的运作。就脑子就是人做的每一件事哈，脑子里就像有一个复读机一样的，就你做的每一件事，实际上它是把以前我们做这个事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时候的记忆哈，在脑子里回播一次。 嗯， 这个播的过程中，减少你在这个现实中遇到的这个挫折。所以我们会发现哈，比如你第一次到一个新的小区去安家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路走起来是很累的，因为你要看看到底哪个路口错没错，对吧？走了三次五次之后，你发现大脑不需要考虑了，你可能连家门打开之后饭都坐上，你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回家了，因为脑子那个潜意识在模拟这个过程中哈，在很低层次的神经里面已经把这事全干了。 嗯， 它不需要高层次的神经参与。 嗯， 所以这个过程你就知道，人类跟真实世界打交道的时候，其实是脑子不断的模拟这个真实事件发生的时候对接。如果这个事儿重复度非常高，那么人实际上低层次的模拟就直接就匹配上了， 变成一种下意识、无意识状态了。 对，好，这个工作原理知道了，我们就应该知道，就人脑子里所谓的幸福感，所有的感受哈，其实是来自于人跟外界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共振，一个共振效应。就是说，你外面有一件事，我在跟他共振。如果说有一天发展到一个极致哈，说我们模拟这个过程中不需要外面就能模拟，其实这个事儿就不成立。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刹不住车呀。因为你之所以模拟，比如说一个东西带动另外一个东西，你之所以有感受，一定是因为外面跟你有不同步的地方，你才能感受出来。 嗯， 如果完全同步，你可以看看，就是你在转圈的时候或什么时候，完全跟外面力不有作用的时候，你就一下子觉得自己好像被掏空的那种悬空的那种感觉出来，人是很不舒服的。所以人最后那个感受哈，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我比喻是什么？他不是看星空，他还是在那个部署那个路灯的过程，是一个博弈。就是说你整个商业网页发展的时候，不是我们在等待未来哈，某一个好事它从天上降临出来。就是说所有未来好不好，是在于我们今天种的这个种子好不好，我们用没有用力量哈，去把它向好的地方推去。回到如果我们这个偶像的这个谈话里来，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在脑子里构建这个偶像，如果这个偶像不发生在真实的社会里，他就缺乏这个力量了。 嗯， 缺乏这个力量之后，最后你脑子想的东西完全就是每一个人都退化到任何一个个人的世界，这个社会就崩塌了。 您的意思是偶像太完美了就会出问题，能翻车的偶像才是好偶像，是吧？ 对，你可以这么去解读。就是说因为他翻车的时候，他才会引起你哈，你跟他的斗争感，对吧？你的斗争、哦、你的愤怒、你的喜爱， 原来这么俊俏的一张小脸背后有这么多不可告人的事情。 对， 才觉得他真实，是吧？ 对，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古代也说了，是朋友，真正的好朋友是能给你提意见的朋友，对吧？如果你什么东西他都说好的朋友，那你就坏了，你没有人跟你照镜子，让你看到自己的错误呀。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是在讨论人性，就是人从古至今 科技在变化，生活水平在提高，但是人性底层的那些代码其实很多东西都没变。虽然我们喜欢某种程度上的偶像崇拜，这是来自人的本能，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偶像变成是一个完美的，然后甚至会百分之百听你话的，也许对人来说人也无法适从，可能你真正需要的是某种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会给你带来惊喜，但是也许可能会给你带来惊吓，这样的偶像也许可能会长期存在。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也特别想跟两位探讨一下哈，就是虚拟偶像它打造的一些规律有没有，就是是说我虚拟出一个人物就能吸引粉丝，是还是说它得具备一定的特征，比如说洛天依，我知道他是一个唱歌非常好的，对吧？他这个可以开演唱会或者是什么样，他有一个专长。还是说就是只要美，长得好看，符合人类审美，他就能吸引。这是不是背后也有一些心理学或者是一些商业门道在？ 是这样哈，有一个心理学的说法，就是比如说虚拟现实，整个大的分类就叫虚拟现实，就是由声光影这些东西造一个让你看上去跟真实世界不可分辨的，这叫虚拟现实。那么从这个道理上讲，他说啊，人能够感受到的就是通过眼睛耳朵，就是或者触觉，就所谓五根嘛，对吧，或者是这种五种感官。那么五种感官如果你能控制的话，那么其实真实的世界对于个人来说它只发生在这个感官上。那么如果你这个技术哈，能够在这个感官感知的误差范围之内能给你模拟出来，它就把你真实的世界给你载走了。如果它部分去模拟，比如说眼睛，我们看的比如说大片的时候只能看到画面，所以你会有时候你会知道，哦，这是假的， 这是电影。 对，但是如果你注意力太集中的时候，你也会形成一种感觉，身临其境的感觉，对吧？所以是不是身临其境取决于你投入的关注度以及它占有你感官的这个维度。那么这是一个就是能不能让你感受到哈，这个底层的一个生理学的一个基础， 能不能抓住你的眼球，吸引你的这一个。 对，所以从商业的角度讲哈，我只要满足你一种感官上的需要，然后呢它又超越了你在现实中捕捉到的那一部分，那它在一个某一个小的范围之内它一定能获得成功。 这个不就跟很多媒体来帮一些商家打广告是一样吗？ 其实就是一个意思， 就是就咱说一个大家都能够理解的话啊，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 对， 一个不知名的品牌在你的面前重复一千遍，你就会觉得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好的品牌。 对，本来你是要通过用这个东西来形成感受， 对， 现在我天天跟你吹牛就代替了你去用，对吧？你就形成了这个感受。 所以其实虚拟偶像的打造也是这样的。 对，它的道理是一样的。那我其实在说的是长期性啊，就是说短期性一定是这样，但长期性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最底下的逻辑，就是说人实际上是要跟真实世界打交道的。如果你把这个切断的时候，那好，商业利益在短期之内甚至还会放大，对吧？但长期来看，那它就有个纠错呀。如果说你要有社会责任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就是大的公司应该意识到我们不只是赚钱，我们要让这个社会健康发展呀。如果把人带偏了，你骗子最赚钱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对呢？因为骗子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它是没有好处的，它不是说骗子这事儿不赚钱，对吧？所以就是说，你越是大的公司，它越不能只是简单从一个维度，我这公司能不能挣钱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虚拟偶像的存在，它现在有它的客观条件和客观事实。 对， 但是这个东西怎么让我们用好，不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吸引流量和赚钱的工具，是不是也可以开发它更多的一些背后的正面的价值，或者是文化引导，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作用，我们是不是可以考量？ 对，它需要跟你现实中的东西哈能够关联到一起去。就是说你比如说一个陪伴物哈，陪伴物其实它的存在可以几种方式。一种方式呢，说好你虚构一个虚拟的完全不存在的偶像陪伴你。另外一种可以是这样啊，比如说你跟孩子假如说不在一起，你为了提供更多的陪伴，比如说录音，对吧？以前你要面对面才能说话，我用录音的话，好，我留一段录音可以在孩子跟我时间不同步的时候他就能同步好。那音像在一起和互动性的东西在一起，那可能会它会增加这个亲子之间的这个亲密度，对吧？那这个呢，我认为它其实是在强化人的社交。就它虽然是技术，但是强化社交。好，跟偶像之间，偶像如果是一个真人，他有社会责任呢。你没有偶像，这个电子产品它是没有社会危害， 本质上是因为他没有承担社会责任，对吧？ 对。 好，如果一个偶像承担社会责任，以偶像为基础的我强化他的话，那么他就有一个模仿性问题，就是我真实的去模仿一个偶像，对偶像是有要求的。 嗯， 偶像的所有在真实社会中的瑕疵也会得到一个监督。 嗯， 那你跟偶像之间实际上是一个什么？ 嗯， 是个学和监督的过程，而不是完全的一个单向崇拜。 嗯， 这样的话就其实就回到一个社会互动的这个正常的轨道上来。 哎呀，前一段时间我看刘德华在抖音上有一个直播，他拍了一个小广告片儿，就中间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的深，甚至让我自己呢也感到了某种感动。他的大概是这个意思，说我工作了40年，然后今天呢来和大家庆祝这40年，庆祝的不是说我是一个偶像明星，庆祝的是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工作了40年。 对， 哎，我觉得这句话就特别好，它其实是一种特别棒的价值观，可以传递到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行业，每个人的身边。有多少人能够认认真真的工作40年？或者说我们认认真真的工作40年，其实很多事情都能够做成一番事业。我觉得这是值得一个偶像来去传播的价值观。 对，从这个角度讲哈，反正了我们刚才讨论的主题哈。其实一个文化产品不是因为它有功能， 嗯， 也不是因为它吸引人，最后还是要它的价值观在起作用。 嗯， 而价值观这个东西啊，它一定是跟人有关的， 人性的光辉和力量。 对，它是人才会有价值观，一个物哈，它不需要承担责任，人才需要承担责任。 嗯， 也希望无论是虚拟偶像还是真实的偶像，都能够来承担起对于社会的价值责任，然后能够输出正确的价值观。当然我们在节目中刚才也说，我自己开玩笑，我说偶像会翻车，希望说再也不要出现类似这样的翻车事件。毕竟你们是整个社会媒体舆论的宠儿，你得到了这份幸运就应该担起这份责任。 对， 嗯， 那本期科创中国呢到这儿也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邢科先生，谢谢张燕， 谢谢，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各位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石榴花蕊尖牙门挑味，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